白头山和今日朝鲜主题亚太地区网络讨论会参加者日前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呈现了书信。信文强调，今天世界进步人民同朝鲜人民一道隆重庆祝伟大的金日成主席阁下建立朝鲜人民军85周年。领导者金正日阁下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长24周年，和金正恩阁下被推举为朝鲜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者5周年。朝鲜人民的两位伟大领袖永远活在世界为实现自主性而斗争的进步人民的心中。全体与会者体味和他们两位名字同辉的白头山的哲学含义，并回顾金日成主席阁下开创自主时代、建成自主、自立、自卫的社会主义强国的丰功伟绩，还感怀深切地回顾领导者金正日阁下粉碎帝国主义联合势力毒辣的阴谋活动、坚决保卫朝鲜式社会主义制度的先军领导业绩。特别是在敌对势力执拗的政治军事上施压和制裁，跨世纪接连不断的情况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如今创造出神话般的奇迹，令人深受感动。相信朝鲜人民在金正恩阁下的英明领导下，今后也将沿着自己所选择的自主道路、先军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勇往直前。信文最后表示，将为圆满保障第5届称颂白头山伟人国际节而做出一切努力。